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会使到我们胆怯，相反这样，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、爱心和自制。我相信在有生之日，我会见到上主的美善。我每次求告祂，祂都垂听我。死亡的绞绳环绕住我，阴间的恐惧笼罩住我，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住。我就求告上主话：上主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上主仁慈至善，我们的上帝满有怜悯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，我在危难时祂救了我。我的心要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向恩待我。邪恶人没人追赶，亦都会逃跑，正直人却好似狮子一样勇敢。上主救我脱离死亡，祂使我不再流泪，使我不至于绊倒。所以我要在上主面前，在活人的世界行走。我讲过，我非常沮丧，但是我仍然相信。 上帝话：我要拯救爱我的人，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。我是你们的上帝，我要看顾你们，直到你们头发斑白的时候。我做了你们，亦都要养活你们。我要帮助你们，拯救你们。时候快到了，我要惩罚欺压你的人，我要拯救一切软弱失散的人，使流亡的人返回家园。我要使他们的羞耻变为荣耀，全世界都要颂扬他们。对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，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，医治你们。你们将会好像由牛栏里面放出来的小牛一样蹦跳快乐。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，是那些走向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，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，却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我们的救主上帝已经显出祂的慈悲和仁爱，藉着圣灵所施予重生和更新的洗，拯救了我们。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有乜嘢好行为，而系因为佢怜悯我哋。上帝运用佢嘅智慧，使世人唔能够藉住自己嘅智慧去认识佢。相反地，上帝决定藉住我哋所传嗰个愚拙嘅信息嚟拯救信佢嘅人。